伸开双臂，我要拼尽全力狂奔向你。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交出一切距离，努力爱，超越所有默契，所有动力。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交出一切距离，努力爱，超越所有默契，所有的动力。再去考虑太多问题，像一只奔跑中的 rabbit， 提醒自己向爱接近。在梦里，我又听见了你的声音，是那么美妙，那么熟悉，那么神奇。我会全心全意追逐到底。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努力爱，超越所有默契，所有动力。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努力爱，超越所有默契，所有的秘密。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晰的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努力爱，努力爱，超越所有。 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我们先来公布一下，在昨天在公众平台上最美合照的评选当中，是两位朋友，分别是许振轩和雨香两位，通过他们的最美合照拿到了这个护肤礼品啊。那么今天呢，同样也有两位的名额，也欢迎各位发送你们和爱人的最美照片，一起到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送给我就好了。12:09，继续我们的点歌送祝福。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Bruno Mars， 他说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我还读高一把它下载了当时我用的手机里，然后用蓝牙传给了前面桌的那位女生。因为这首歌呢，我们慢慢的开始变得有话题，开始聊，

爱情还有一点特别让人羡慕的，就是可以得到别人的祝福。12:14，同桌的你。 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会给他看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在昨天参与我们节目最美合照的一些朋友，今天依旧可以发照片。你可以找一找在你的相册里面哪一张照片最能够代表你们两个人浪漫的爱情，或者是好玩的有趣的都可以，看谁的照片更有创意，更有这样的感情的意味在里面了。在此刻12:19，我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这位 ASAHOOP 这位朋友他的点播。他说今年呢是第11年，从小学开始喜欢一位女生喜欢了6年的时间，而初中空白的3年依旧没有放弃。高中在和她同在一个班里面遇到了2年，原本以为我们是朋友，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今天下午本市光照强，气温高，持续高温闷热天气，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请您注意防暑降温，并且注意节水节电。午后有对流云团发展，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夜间发展成大部分地区的雷阵雨天气，请注意防雷防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部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8月3号晚，北京音乐广播将邀请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源和古典演流行的主持人古月，在国图音乐厅举办乐享四季古典演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音乐分享会。这场音乐分享会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1场活动。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免费获取门票。英国圣三一男童合唱团音乐会将于本周日登台国家大剧院。英国圣三一男童合唱团是一支定期受邀登台 BBC 逍遥音乐节的合唱团，并且曾于2006年在英国女王80岁生日舞会上为女王献唱。这一次呢，他们将演唱流行、摇滚、民谣等多种风格的音乐作品。河北梆子小剧场剧目《台城柳》以南梁历史时期为背景，讲述了梁武帝的二皇子萧宗与梁武帝萧衍叔父萧宝仪的一段传奇历史。《台城柳》一剧的看点是两下锅的表演形式，含有河北梆子和京剧两大剧种，运用多重空间手法来体现人物的悲惨命运。今年年底，《台城柳》这一剧目将二度升级，和香港合作，并且加入粤剧形式。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木为零，三木为三，四木为双离，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在这里欢迎各位。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开启全新玩法。 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玩法，暖心互动，每天中午12点锁定收听哦。 今天欢迎你拿出手机打开相册，参与到我们节目的最美合照的征集，也将会有机会获得由开碗就能吃的好燕窝燕之屋晚宴提供的价值598元的燕窝原叶面膜一盒。那每期节目呢，也将会选出两位幸运听友，也许你就是其中一位啊。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你和爱人的最美合照，或者是最有创意的、最有年代感的都可以，包括现在这个正装的、休闲装的、半身的、全身的都有了啊，就看谁的照片最能够打动人、最能够吸引人了。你也可以发动身边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这样的最美合照的评选。在本周结束的时候，微信推送将会再一次向更多朋友展示你们的照片，所以我们的活动也是马上开始。 今天下半时段的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公众平台上春风十里不如你，他说我想点播张宇的给你们，要把这首歌送给钱文静，因为昨天刚刚得知他要结婚了，毕竟三年的感情，希望在这首歌里面告诉他，我希望他过得幸福快乐。12点35分，来自春风十里不如你送出的祝福。 他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多爱你几分，你多还他几分，找幸福的可能，从此不再是一个人，要处处时时想着明的都是我们，你付出了几分， 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 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我们来看看在公众平台上，这个林瑞牧远在路上2018秀了一下他最近的行程。他说刚刚旅行归来啊，北京的天气依然非常的炎热，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五月天的《知足》，听听夏日的蝉叫声，知足常乐。还有就是谢谢，他说想点播李宗盛的《山丘》，是因为那句话吗？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候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点一首你最想送出的歌曲，还有就是你想要告诉我想把这首歌送给谁，以及想要分享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在接下来12:40要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水与火的《缠绵》点播，一首好长时间都没有听过的歌了。杨宗纬能想到哪一首呢？这是电影当中曾经出现过的《一次就好》。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太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全部的心跳啊，随你跳。 在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份祝福是来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提前几天就已经跟我预定的一首歌。因为今天他不在北京，所以没办法收听节目，之前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他说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咱们974的好多听友，其中说句心里话，这位大哥是一位退伍军人，其他的听友里面也会有现役军人，当年的青春美好时光无私地奉献给了守卫祖国边疆，军人将生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祖国，保家卫国，救民脱离险境，而且不抛弃不放弃。我们常说生命诚可贵，情义比天长，宁把生命献祖国，勇于面对挑战，挺起胸膛钢铁汉。所以今天一想通过节目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要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歌《咱当兵的人》，要送给说句心里话，还要送给此刻收听节目的其他好朋友们。 You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还有一首歌特别适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来和你分享，就是来自贺国辉演唱的《一次起降》一首歌。这首歌是韩三维先生在2008年创作的，当时北空演出队正需要一首来描写飞行的歌曲，而恰巧韩三维朋友的父亲是抗美援朝战争时空军战斗英雄赵宝同。他当年击落十几架敌机的事迹一直留在记忆当中。军旅作曲家潘耀为这首歌谱了曲，同样是军人的贺国辉演唱了这首歌曲。而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纪念八一建军节的日子里，让我们把这首歌献给所有的军人，也献给英雄们。 风放飞鸽。